第七天，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延庆场馆建设处处长刘立峰来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延庆赛区的总体的情况。那么相约北京2021到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日前呢正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举行了，这也是延庆赛区新建的一个比赛场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提到延庆赛区最大的一个亮点，那便是打造了一个绿色的赛区。但是除了绿色，其实延庆赛区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亮点，让刘立峰处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回看呢整个工程建设这个历程啊，我觉得我们在科技创新这个领域也有一些成果。比如说国家的雪车雪橇中心，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条建在阳坡的一条赛道，所以就是它怎么阻挡光线的照射的直射来保护咱们冰面的质量，其实这个是我们建设之初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为此呢咱们的设计团队成功研发了一个叫地形气候保护系统，应该说有效地克服了气象条件对赛道本身的一个影响。同时呢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也制定了一套关于雪上场馆的一个评价体系，也编制了关于赛道啊、制冰啊等等的这些的设计啊、验收的企业标准。通过这几年我们的建设过程，我们申请获得了各类的专利有100多项，有一大部分呢已经通过国家的审定，然后编入了地方的标准。还有呢我们在建设和保障的过程当中呢也组建了比如说赛道混凝土喷射手，包括中国制冰师，高山滑雪的救援队保障队等等的这些新职业新人才的队伍。 对， 同时呢在扩大就业的同时呢也带动了咱们国家的冰雪产业的规范快速和高质量的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襟，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体坛夜话重播版。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